独自向前跑，梦自由自导，不到心碎我却不放掉，誓言谎言一样缠绵，抱紧我抱紧点，缘分是可怜，受伤是亏欠，梦醒以后安葬于身边，沉睡是幸福，清醒太痛苦，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。

的把戏，差一点改变了我所有信念。看过的书，听的歌，早餐咖啡的口味，我的昨天在夕阳的燃烧中渐渐毁灭。不懂防备，直到我因此被丢回地面。我们一起去的地方，当有你温柔的手指将我包围，就算重来一次，还是会穿过无数的岁月。我们一起去的地方，拥有你善意的谎言让我心碎，直到最后一天才看见从未到过的地方，原来是你心上。

我嫉妒你，

谁，眼泪啊永远不再不再哭泣。

这十年，身后一圈又一圈，什么的我睁开眼，看着窗外的蓝天，重重的我在流泪，越过你承受的天，充满了向日葵，突然哽咽，一切一切，我多想回你身边，沉着的旋转木马的泪眼，你身负转动的多么甜，我多想回你身边，走过最初相遇的地点，好让我再从头复习一遍，我早已没有感觉，如果想你多一天，就会伤我多一些，抛开了所有时间，让自己心情沉淀，还能飞出这世界，越过你承受的天，充满了生日困惑的眼泪，也不去挣钱，我多想回你身边，沉着的旋转木马的留言，你幸福转动的多么甜，我想回你身边，走过最初相遇的地点，好让我再从头复习一遍，我多想回你身边，沉着的旋转木马的留言，你幸福转动的多么甜，我多想回你身边，走过最初相遇的地点，好让我再从头复习一遍， 爱你那一种伤。